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繁忙的工作，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我是奔驰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宝马五系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我是保时捷车主，我在广顺之星。 广顺之星专注高端车维修10年，地址房山区延村桥路北，咨询热线同步微信13811110695。 全城期待卢沟桥集美7月22日夜宴活动，万款家居名品限时放假折上折，购物12%返现金，再送5%代金券，更多惊喜请电询83866202。 959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农业局负责人就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及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工作接受涿州电视台记者采访。据悉，涿州市农业局本着自查从轻、备查从严的要求，动员机关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自觉对照市问题线索明白指，对号入座，逐项排查，不留死角。目前已清理上报问题线索143条，下一步本局将把这项工作与两学一做、机关作风整顿和部门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突出问题导向和责任意识，在从严、从实、从细上下功夫，及时发现微腐败苗头，遏制微腐败发生。针对排查出的问题，该问责的问责，该整改的整改，确保专项整治活动取得实效。7月18日，为庆祝北京联合张家口申奥成功2周年，涿州市博物馆举办情系奥运携手共赢主题展。本次展览由北京奥运博物馆、涿州市文广新局主办，涿州市博物馆承办，369文化公司协办。展出时间为7月8日至8月20日。本次展览通过展出北京奥运会纪念产品，介绍申奥历程，引导群众了解奥运，热爱体育。我是思源，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 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传承文明之风。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从此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悬崖。就是爱到 住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一密密麻麻，一直想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一渐渐感到心态变化，不可思议般，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不要再为了他挣扎，不要再为他重新有光，以后不管他爱不爱谁，快乐吗都随他。 你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极简汽车资讯，预报汽车生活，现在即刻方向盘俱乐部。 OK， 北京时间的16:07，欢迎收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我是主持人彤彤， 我是主持人嘉欣， 嗯，欢迎嘉欣哈。汽车呀，可以说是一座城市里美妙的音符，拥有这个音符，我们生活才变得多姿多彩，分外美妙，对吧？ 对。 哎，嘉欣会开车吗？ 会开车， 开得怎么样？ 嗯，一般般吧，女司机嘛。 马路杀手吗？ 还行吧，没怎么杀过。 对，因为近些年啊，可以说汽车的人们对汽车的需求量是越来越高了。 对， 那么近些年呢，凯迪拉克这个品牌在中国的销量也是在大幅度的提升， 嗯， 越来越多的客户会选择凯迪拉克这一款车。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北京通福享凯迪拉克 5S 中心的小伙伴们，来跟我们一同来讲一讲凯迪拉克的优雅与格调。而且啊，请大家也不要走开，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有价值1000元的好礼送给大家。首先呢，让我们请出北京通福享凯迪拉克 5S 中心的售后总监韩总以及售后经理傅立，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主持人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通福享凯迪拉克 5S 中心的售后服务总监韩萌。 嗯，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凯迪拉克北京通福享的售后经理傅立。 嗯，刚才开玩笑，我说韩总啊和我们的副经理不要紧张，刚才韩总说我就叫不紧张。现在还紧张吗？ 不紧张不紧张。 那我想问韩总一个问题啊，这个 5S 中心跟 4S 中心有什么区别呀？这个一直是我一个问题。 之前呢，这个在咱们这个十几年前，这个汽车 4S 店在中国兴起的时候呢，那有人很多会问什么是 4S 店？ 对啊， 那是集销售、售后、零件外贩，还有这个信息反馈为 4S。那么在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那我们店内又增加了二手车的置换在这个广泛意义上来讲，那么就是二手车置换作为这个第五个 S 所以是 5S 中心。 对，但是在凯迪拉克品牌里面呢，又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这种第五个 S 呢是智能。对，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凯迪拉克授权店当中都会有一套系统叫做 eService 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可以简单的给大家来讲一下，就是一些功能吧。 比如说入店之后，我们会有一个摄像头，能够拍摄到车主的这个车辆的这个车牌号。 嗯， 那只要那台车曾经在店内有过建档， 嗯， 那么我们所店内的接待人员就会对讲机的耳机里就会响起某某某台车， 哦， 车主是什么级别的会员进店了，那需要赶快的去接待，啊，大概是。这个是我们入店的时候的一项功能，比如说还有车主在家或者说在我们的休息区休息的时候，可以通过啊这个网络或者说店内的电视去看到他车辆整个维修保养的过程。 嗯， 啊，这个都是可以看到的。目前呢，这套系统据我了解，在咱们中国汽车市场应该是凯迪拉克 是独有的，仅有的， 仅有的， 哦，也是越来越智能了。 对， 那请韩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通富祥凯迪拉克5S 店吧， 嗯， 简单的介绍一下。 嗯，好，是这样，北京通富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呢，是这个凯迪拉克品牌全新标准的这个5S 店，在中国首家的这个授权经销商。 嗯， 啊，那么公司成立于2011年，占地呢10000余亩，总投资8000多万元。啊，是结合了这个新车销售啊，特色的金融贷款、二手车评估置换，以及新车销售上牌、售后维修、保险理赔等一些核心的优质服务为一体。 嗯， 店内呢是这个5星级的一个标准豪华的一个装修， 哦， 啊，为这个爱车人士呢提供了咱们专业、快捷、尊贵的一站式服务。 嗯， 同时呢还有一个值得一提的呢，就是我们通富祥凯迪拉克店呢是北京第一家使用啊上汽通用凯迪拉克品牌全新 CI 标准建立的这个 5S 店。 哦，嗯，也是越来越好，无论是从汽车的品质还是店内的装修以及售后啊服务啊都是非常到位的。 没错。 嗯，那我们都知道北京有很多家凯迪拉克的 4S 店了， 对， 那可想而知市场也是非常的激烈，对吧？ 嗯，对。 嗯，那相比其他店，咱们这个通富祥有哪些创新和优势呢？ 其实呢北京通富祥成立的这几年呢做了很多这个关怀客户的一些工作吧。 嗯， 啊，那么我们利用好了我们自己的一些优势，除了我们常规的一些车辆服务之外，我们呢还为客户提供了从我们店端到首都机场的一个免费接送机的一个服务。 哦， 啊，因为我们店离这个在东五环外嘛， 离 这个机 场 相对 蛮近的， 较近啊啊，这是第一个优势吧。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一个10公里以内的上门免费接送车的这么一个服务。 嗯嗯， 啊，大概这两项是相对于常规服务以外比较有特色、 比较有特色的服务了。 对对对。 嗯，那刚才啊我们在私底下沟通的时候也说了，说在8月12号和13号两天有一个 V-Day 性能秀，是吧？ 对对对，这个是上汽通用凯迪拉克这个厂家搞的这么一个活动。 嗯， 啊， 也可以说是集赛车、飙车、飞车、漂移等等于一身的这样一个威力性能大秀，是 类似好莱坞大片啊。 对对 对。 对， 听众朋友们看有没有看过这个速度与激情，对吧？ 哦，对， 蝙蝠侠以及变形金刚这种赛车的感觉，你可以再去现场亲眼看到。 对 对，亲身去体会一下。那么这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来赢取价值1288元的这个门票啊。电话呢是158-1094-2511158-1094-2511。那么呢如果你对这个汽车感兴趣，对漂移、对赛车感兴趣的话呢，一定不能错过，来拨打我们的热线，免费领取价值1288元的威贝免费门票，158-1094-2511158-1094-2511。 仲夏夜的街，寂寞正在蔓延，风吹过你的侧脸，清秀的发线锁定我的视线，忽然间是谁暂停了

备好了吗？ 嗯，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请减汽车资讯，预报汽车之火，现在即刻风声盘巨大。 OK， 这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音乐九五九正在直播的方向盘俱乐部，我是彤彤， 我是嘉欣。 嗯，刚才在节目当中啊，我们的这个韩总也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凯迪拉克的一些介绍哈。嗯、那么我想问一下韩总了，那咱们通富享凯迪拉克在硬件和软件方面有没有哪些优势呢？ 其实是这样的，目前呢在北京有这个九家的这个凯迪拉克经销商、 哦、 那可谓上是竞争非常激烈， 嗯， 每一家呢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那作为这个北京通祥的话呢，我们呢在硬件方面呢，其实除了在之前讲过的新车销售啊、售后服务这些常规的服务之外，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的金融服务、二手车的这个评估置换，包括保险理赔啊等这些的这个所谓的特色的服务内容。那同时呢，这个刚刚介绍过了，我们占地大概10000多平米，那我们的维修工位是非常的这个充裕的， 嗯， 那这个维修的环境呢也是非常的好，可谓说这个效率就可以得到保障啊。那除了硬件方面，我们还有一些软件方面。那比如说我们的这支服务团队是非常优秀的、 嗯、 那我们的人员非常的稳定，可以呢这个给客户提供非常好非常个性化的一个服务吧啊。 嗯嗯。 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优势、 嗯、 啊。刚刚讲到了我们可以为客户提供机场免费接送机这么一个服务、 嗯、是的。 那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地处于这个东五环平房桥外，我们店就在机场二高速的这个路边，所以说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么一个地优越的这个 优越的地理 位置，对对对， 天时地利人和， 对对对对对。同时北京一直在传嘛，然后要收这个征收这个拥堵费啊、 嗯、 那不管是他从几环开始，应该不会从五环开始、 嗯、 啊，所以说 钱了， 对对对对啊，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吧。 嗯，是的。刚才节目当中也提到了，说我们今天会有1000元的大礼等着大家哈。那么这时间呢，如果你对赛车、对这个漂移以及特技啊感兴趣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一定要记得收听我们的节目。来问嘉欣一个问题啊。 好。 哎，你喜欢这个赛车吗？ 赛车我不喜欢，但是我喜欢看这种关于这样的电影。 包括《速度与激情》都看过吧？ 对啊、从1到8。 变形金刚、 还有前段时间那个，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出名的范迪塞尔演的那个， 啊， 也是一个好莱坞电影，那里面的赛车开的超牛气。 那你是特别羡慕他们的车技吗？ 是，特别羡慕车技，然后也羡慕那些车呀，感觉是怎么开都开不坏的。 嗯，那么这时间呢，如果听众朋友们也像嘉欣一样对这个赛车感兴趣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了，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免费领取价值1288元的微队免费门票。 那我现在先去打个电话， 158-1094-2511，158-1094-2511，千万不要错过啊。那请韩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微队性能秀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能秀呢？ 好，其实呢这个凯迪拉克在进入中国的这些年是非常注重这个客户体验这一方面的，那我们也举行了好多的这个车主活动，什么车主篮球赛啊、穿越美国呀、自驾66号公路等等。那我们长期办的是这么一个 V-Day 的一个车技秀、 嗯、 那今年已经办到第6季、 哦、 这个 V-Day 是一个什么活动呢？给大家介绍一下，V-Day 性能秀就是集成这个凯迪拉克品牌精华所演绎的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一场汽车大秀、 嗯、 啊。那这个喜欢这个赛车、飙车甚至特技的啊，这个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可以去体验一下啊。那在本季的这个性能秀表演当中呢，会为观众全面的这个展开挑战这个迅猛、挑战豪离、挑战灵敏、挑战稳定以及这个震撼飞车秀5大环节啊。 嗯， 在这个夜间的这个大秀这个现场上啊，展示这个定圆漂移、双车漂移、极速避让、漂移入库、双轮侧开、 飞车秀等一系列这个炫目刺激的惊险的一个特技动作啊，为这个观众们呢是现场直播世界顶级的汽车特技性能秀。那请来的这些特技演员呢，全部都是这个好莱坞顶级的这个特技车手啊。最终呢，还会跟这个咱们广大的粉丝呢，实现一个近距离的 亲密接触。 对对对对对， 嗯啊，也许还会让你上车去试验一下，亲身感受一下。 这些大好莱坞大片当中选择的这些火爆惊险的这些场面背后啊，都是由这样的一个团队去制作成的， 嗯嗯、 啊，那咱们现在微电秀的这些特技演员呢，也是获得了这个世界这个特技界最高的一个奖项——世界特技表演奖， 哦， 非常的厉害、 嗯，都是非常厉害、非常响当当的人物。 对对对。嗯， 好，那么这实际上如果你对这个微电性能秀感兴趣的话啊，请的都是好莱坞的对大咖级特技车手哈，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上演一场集漂移呀、赛车呀、飞车呀、双轮侧开呀等等等等的一些的微电的性能秀。那么这时间呢，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来免费领取价值1288元的免费门票。值得提的一下啊，这个免费门票是有限制的，有张数限制的，一定要尽早来打电话，15810942511581094251，不要错过啊！如果你对这个赛车感兴趣的话，一定不要错过1581094251，在8月12号和13号两天，对吧？ 对。这两天，在我们北京的顺义， 星期六、星期日，对 对 对， 周末 的两天、 啊， 地址是在哪儿啊？ 地址是在咱们北京的顺义区， 嗯， 是这个顺义亚秀汽车运动基地。 哦，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知道这个地方， 嗯， 啊，反正我是没去过，但是我准备这个12号去 、 啊。同时呢，也给大家强调一下，那我们这些好莱坞的这些特技车手所用的都是我们凯迪拉克 ATS-L 的这个性能车。 哦， 啊， 开的都是咱们凯迪拉克的车辆。 对对 对, 对。这个我们这个 ATS-L 呢，搭载的都是这个沃德十佳的这个 2.0T 的这个直喷涡轮发动机，八速的手自一体变速箱，非常的厉害。可以达到这个百公里加速6.2秒，非常厉害的啊。 好，谢谢韩总的介绍哈，这也是咱们今天的千元大礼，前15个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们就会获得价值1288元的微电门票一张。这一时间呢，赶紧拨打热线15810942511581094251。OK，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继续收听，不要走开哦。 家庄，忙忙碌碌。

在路上了，堵车就能自动。下班了，不用 走。你准备好了吗？ 嗯， 三、二、一。 Autobots, transform and roll out. 提前汽车咨询，遇到汽车生活，现在即刻，方向盘俱乐部。 OK， 这一时间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好音乐九五九正在直播的有机生活，我是彤彤， 我是嘉欣。 嗯，欢迎嘉欣。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非常有幸的请到的是北京通福祥凯迪拉克 4S 店的售后总监以及售后经理，欢迎二位。 跟大家打个招呼啊，继续。 啊，听众们大家好。 又是开始紧张了，刚才还说自己要不紧张， 不紧张一，不紧张二， 这个走神了，没有听到这个切换过来啊。 嗯，想啥呢？跟我讲讲，想这个车技的问题呢，是吗？ 想想我刚才也想也说了，我也是非常期待这场大秀，想要去看一看。 嗯、是，那么这时间呢，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这场大秀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来免费领取价值1288元的门票。电话呢是158-1094-2511，158-1094-2511。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了这一位，也是我们通福祥凯迪拉克的大咖了，可以这么说吧，韩总。 可以可以，啊，这绝对是这个不光是我们通福祥凯迪拉克的大咖， 嗯， 也是这个全中国凯迪拉克的大咖了。 为什么呢？ 是这样，这个当我来到咱们这个北京通福祥之后啊， 嗯， 发现这个。所有的上岗人员啊，都是经过了我们上汽通用的这个培训和考核，并且拿到了相关认证。 嗯， 啊，技术力量呢是这个非常有保证，也非常雄厚的。啊，这个另外呢，就是说刚才说到这位大咖是谁呢？就是说我们在2017年啊1月份，我店的这个售后服务的这个客户经理傅立，那么在这个凯迪拉克经销商全国售后风范大赛当中啊，这个一个大比武。 嗯， 在400多位选手当中脱颖而出，获得了一个全国的冠军。 全国的冠军。 啊、对对对对、 哦， 这个可以说这个一个是他个人的这个能力，还有一个呢也确实是由通福祥来培养 培训出来的。 对对对对。 嗯，好。那么有请我们的这个副经理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大家都知道啊，买一辆车很重要， 对， 那售后也可以说是更重要了， 对， 因为它关系到这辆车的使用年龄呀，对吧？ 对， 那有请副经理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通福祥售后部门怎么样呢？ 我们的那个，首先呢，我们的班底啊， 嗯， 技术力量相当的雄厚， 相当雄厚， 人员配置呢也是相当的齐全。 嗯， 然后包括我们的那个服务顾问呀，技术专家呀，还有咱们那个维修技师， 嗯， 都取得了这个上海通用这个各种的技术认证和岗位认证。 嗯、 另外呢，就是说咱们那个售后满意度呢，一直也是全国前茅的，一直都是属于在、哦、一等奖范围。 嗯，可以说客户的满意度也是非常高的。 对对 对。 对， 那么问一下这个副经理哈，都说这个夏季在用车方面有很多的需要注意的，哎，我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哈， 应该我们俩是同一个问题。 你是什么？ 我是有一种味道。 对，就是有一种味道。这种怎么说呢？就平常我们坐车开空调的时候吧，就觉得会有一种味道， 嗯， 就一种像一种发霉了的味道。我一直以为是 臭味， 对，臭味。这个味道是怎么回事呢？是空调的问题吗？ 这个是空调是没有问题的。首先啊，就是有这种味道呢，其实就是咱们空调的一个元器件，就是叫蒸发器。这个蒸发器呢，里边呢会形成很多冷凝水。冷凝水呢，咱们把那个冷气给咱吹进去了，但是很多冷凝水呢没有及时被排出，会在里边，就是用个比较老的话叫沤着， 就时间长了， 时间长了，对，然后不是没换，是里边时间长了会一些潮湿啊什么的，会产生一些霉菌啊，还有一些细菌，它散发出来这种味儿，还有就是咱们外边吹进来的一些树叶啊，还有一些咱们那个 杂质， 对，杂质吹进来了，它那个腐烂在里边了， 所以说会产生很多的这种异味儿。 哦，那这个味道也会对人的身体产生一定的危害，对吧？所以呢，也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这种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对及时的去做这个全面的检测。嗯，那我想问一下副经理了，咱们通富享凯迪拉克呢，平时的售后保养方面有没有一些优惠政策呢？ 这个肯定都会有的， 肯定都会有 的，对对对，每月都会推出咱们不同的这种促销优惠政策。 嗯， 一般呢也都是对针对这个季节，应对咱们客户的各种需求。 嗯， 然后呢，咱们那个正好呢，咱们店处于这个五周年的店庆。 五周年店庆， 到本年一共是五周年了，很有幸呢，我是一块成长起来的，见店就来了。 嗯， 跟他同岁。 你见证了通富享的成长，也见证了你的成长，是吧？ 对对对。 嗯，那我们介绍一下吧，这个五周年店庆有没有一些促销啊，或者说是一些优惠政策呢？ 有，这个是相当的力度相当大，我们韩总做了一个特别多的一个反馈给这个咱们这个车友。 嗯， 首先呢，就是咱们那个空调系统呢，制动了好几种套餐，客户可以去自己去选择。然后呢，优惠价格呢，200元到700元不等，这个优惠力度已经相当大了，大家也都知道。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咱们那个，大家都知道，咱们好多的车商啊，包括南凯拉克，配件是不打折的。 嗯， 然后作为我们店的店庆呢，咱们这个保养呢有一个特别大的优惠幅度，就是预存3次保养，咱们可以免费赠送一次，就是机油机滤的。 买三赠一。 对， 买三赠一。 对对对，相当于保养就95折优惠了。 嗯。 啊，75折， 75折优惠，没问题。体育老师教的吧？ 主要是想给我们还能省点钱。 嗯，还有呢？ 然后呢？另外呢，就是首先这个优惠力度肯定是空前的了。 嗯、 然后我们韩总又拿出了一些优惠，毕竟是五周年嘛。 嗯。 折上折，又送那个车主一台免费的车载 WiFi。 哦。 可以免费使用2年的。 嗯。 这个很吸引人啊。 太吸引人了。 对对对对。 嗯，那么这时间呢，如果你对这个五周年店庆的这三大优惠政策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到店里去详细的咨询和介绍哈。地址呢是位于哪里呀？ 机场二高速辅路。 嗯，北京通福享凯迪拉克 5S 中心。 对对。 那么刚才我们的韩总也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关于8月12号和13号将举行一场 V-Day 性能大秀，是集这个车技呀、漂移呀、赛车呀等等， 飞车呀， 而且是在夜晚举办，而且还有灯光大秀、舞美大秀于一身的 V-Day 性能秀。那么这个时间呢，如果你对汽车感兴趣、对漂移、对赛车感兴趣的话呢，一定不要错过，来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免费领取价值1288元的免费门票。电话呢是158-1094-2511。158-1094-2511。 好音乐959，我所在你身边。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弘扬文明城市，服务大众万家。良乡盛通家居广场沉淀16年荣誉，承载一流品牌家具、家居、建材、家装，一站式快捷购物，用超值的消费打造高品质的家居梦想。买家具、选建材、找家装，就来盛通家居广场，购物到盛通，家和万事兴。地址：良乡北关月华大街1号，电话8936-9998。 庆阳汇众春雷行动，维修理赔限时团购，最高可免工时费，首次进场工时5折，国一国二置换新车最高享1万元补贴，另赠送微波炉。关注庆阳汇众微信了解详情，咨询热线6122-9988。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学舞蹈，世纪创意；学美术，世纪创意；学乐器，还到世纪创意。暑期班报名享受68折超值优惠，959听众还有小礼品赠送，赶紧拨打电话报名吧，89358630。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通福祥凯迪拉克售后服务夏季关爱，即日起到店消费满800元即可抽奖，换取车主嘉年华1000元大礼，任性送凯迪拉克售后大赛冠军店，北京通福祥0106548999。 Cadillac。 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石头来了。7月22日下午3点，居然之家大型店携手歌手石头与您一起过夏天，全场85折，满1万送500，智能手机抽不停，签到免费送凉席，详询8128-1062。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晚报消息，记者获悉，市民政局18号起发放北京通民政一卡通，持有民政一卡通的民政对象将享有医疗报销、市政交通、金融借记、社会优待等功能，现已经进入试运营阶段，明年1月1号起将正式实行。自18号起，房山、昌平等区今日开始启动陆续发卡，7月20号开始试运行，年底前全市完成卡片发放。北京日报消息，本周日公交集团将开通首批2条城市夜景观光线路，游客可乘坐仿古当当车欣赏古都北京的绚烂夜景。公交集团介绍，这2条城市夜景观光线分别为北京夜景东线和夜景西线，是从前门出发至前门的环形运营路线，东线途经长安街、CBD、三里屯、簋街、什刹海等地，西线途经北京展览馆、中央电视塔、西长安街、平安大街等地。乘坐西线还能登上电视塔俯视夜幕下的北京全景，乘坐仿古龙舟畅游皇家水道等。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想 刚才一首来自高凌风的《夏天的浪花》，今天应该是夏天的雨水吧？ 对，今天又是大暴雨。 嗯，夏雷阵阵，夏日雨和，多么好的天气啊！ 去年这个时候，北京就是一场大暴雨。 嗯，是。刚才我们节目当中也说到了，提到了售后，提到了保养。那么想问一下副经理了，平时做保养的话，应该多久时间做一次啊？如果去咱们通福祥的话，需要提前预约吗？ 首先我回答第一个问题。 嗯， 然后保养呢，咱们的周期呢，一般的话，车企的话都是安排在第一次首保是5000公里，然后我还是主要说一下咱们凯迪拉克吧。 嗯，是。 凯迪拉克车呢，首保是5000公里，或者是半年之内。然后呢，咱们的那个首保之后呢，就是每7500公里保养一次，因为咱们用的机油也比较好。 嗯。 然后时间呢，也最好不要超过半年。超过半年的话，这机油容易氧化，对这个发动机的性能呢、保护什么的都会下降。 嗯。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咱们预约。尽量呢，咱们就是说提倡广大的客户、车主什么的，然后提前预约进场，提前一天给我们打一电话。 嗯。 这样呢，就是说可以给您提供专属的工人、专属的工位，也会把这个您需要的保养啊、维修啊所需要的材料也会给您准备齐。 嗯。 然后来电呢，也会有绿色通道，咱们呢也会有您的一对一的专属客户经理呢，会来电的时候在门口等待您。 嗯。 这个是相当的快捷方便的。 嗯，好，那咱这边有没有预约电话留一个吧？如果有听众想去的话呢，可以先打电话预约。 好的， 嗯、 那个咱们的预约电话呢是010-6548-49，然后转售后就行了。 嗯，010-6548-49。 对对对。 嗯，6548-49。如果这一时间呢，你需要去通福祥凯迪拉克去保养的话呢，一定要拨打这个电话提前预约，而且提前预约之后呢，还会有一些折扣啊，或者说有绿色通道。010-6548-49。我想问一下副经理哈，因为夏天使用汽车呀，会有很多问题出现，那有什么注意事项来提醒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们吧？ 那我就简单的说几项啊。 嗯嗯、好。 然后，首先第一点呢，应对咱们，你看今天就是下雨天。 嗯。 今天就是下雨天，咱们比较关注的就是视线。 是，对 对 对, 对， 有时候呢， 看不清路。 大家呢都很忽略一个问题，就是雨刷片。 嗯。 啊，大家都感觉雨刷片好好的，我不用换呀，也不用看。其实这个呢，如果说一旦雨刷片的话，其实一年经过冬天、夏天，它就已经老化了。 哦。 然后您需要用的时候一打开。首先第一点呢，就可能它老化，它刮不干净，这特别影响咱们的行驶安全。 嗯。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咱们那个玻璃水要及时添加，因为平常的水呢，它是刮不掉前风挡一些很多的杂质啊，还有一些虫胶什么的，这样刮起来也很危险。然后之后呢，就是咱们那个轮胎，要时刻关注一下咱们那个汽车轮胎的花纹，如果花纹比较浅的话，就及时更换。雨天的话，它这个。就是行驶的时候，各种路况比较滑，很危险。 嗯，那副经理，咱们正好说到这个下雨天。如果说在下雨的时候，我开着车在水泡里的话，我想问一下，我是快速行驶还是说慢速的行驶呢？ 一般的话，您得 不要行驶， 不要行驶，尽量是不要行驶。 这个自己如果说能确认水深的这个水的深度的话，你可以这个考量去通过。啊，如果说这个水的这个深度不超过，不没过你的轮胎， 嗯， 基本上慢速通过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嗯， 啊，因为每个车的这个进气口啊，是空气的这个进气口啊，高度不一样。 嗯， 啊，所谓的这个车被水淹了，动不了了，基本就是水从那个进气口进去了。 好，那如果像夏天的时候，我如果比较想省钱，然后我可不可以自己在家门口接个水管子，或者拿抹布擦一擦？这样的话，是不是对车有影响吧？ 首先呢，你为了省钱，我觉得非常好啊， 值得表扬的一个问题。 你如果可以这个承受你的这个大汗淋漓也没有问题，但是有一点要建议， 嗯， 那就是说在这个烈日炎炎的时候呢，你自己一个人洗车的时候会比较慢嘛， 嗯 啊，那同时呢，你会有的地方。在擦一个地方的时候，另外一个地方是照顾不到，那它车上会有一些水珠。 嗯、 那水珠呢，在这种烈日下面呢，就会形成一种放大镜的作用。 嗯 啊，那可能会通过这个水珠之后，太阳光直射到车漆、 哦、 啊，可能 短时间没有问题，如果说时间累积长了，可能会对车漆造成一些影响。 嗯，对，一些一辆车呢，一定要各个细节都应该要注 意 到。 对 对对。 嗯，那么也谢谢韩总监以及我们的副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方向盘俱乐部。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再说一遍，在8月12号和13号，凯迪拉克全车将以酷炫的特技表演哈，及赛车呀，然后漂移呀等等等等于一身，而且是晚上来这个上演哈，也是一种灯光的大秀。如果这一时间您对这个感兴趣的话呢，一定要拨打我们的贵宾热线来领取免费的门票，价值1288元的门票啊。对，错过这次可就没这店了啊。电话呢是1581094511，1581094511。我看见最后感谢我们的韩总以及副经理来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 谢 谢 主持人，谢谢听众。 好，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